弱， 弱， 肉都没有熟。 R A W， 再写个挂。 太弱不是太肉，肉的话还能吃，可是太弱的话，就是说它煮的比较不是那么用心的意思。那如果是拱狼塞，拱狼塞煮了，你敢吃吗？ 没有，没往前走。 啊，那个太硬了。心脏一样冒出来，要火火火哎 ，fire！make fire into this night！ 哇，家将都出来了， 心脏鱼 哇，都来了，哇， 家将来了，好了，这个是纯粹是就，这个是纯粹是就，纯粹是就那个现象来看的。 Yes. Again. 哇哇哇，摸到。 没有，像这种烟火啊，它如果没有爆炸的话就很危险，有没有？ 我们那个平常约在那边是几号出口？ 那个1号。 1号。 二号是那个。万华区的那个行政中心。 爽翻了，太爽了！ 中间有一路童子跳出来，正太，有一个引路童子。 引路童子啊！ 引路正太。 引路正太啊！ 担任的。 看不出 来 是正太还是萝莉。 应 该不可能是萝莉吧？ 不一定吧。 不可能是萝莉啊，那通常都是童男、啊。这个烟火母子弹，你看它那个大颗的爆炸，又还有小颗的这样爆发出来。 好，我们跨年了，耶、 yeah, 耶、yeah,，Happy New Year！我在跟台北101的 Six， 哦，好爽哦，他妈的！ 像他这种不一样的粉，那就是说铜粉啊、镁粉啊，这个粉末燃烧出来颜色都不一样。 那有铁粉吗？ 新粉，没有铁粉，铁不好烧，有铜粉跟镁粉。 青山宫、青山王绕境，还有亚妈祖。K 田宫好像就是妈祖。 K 田宫嘛，料管妈祖。 对，料管妈祖。然后青山王是那种草药型的人物。 草药型的人物。 没有啦，就是负责草药神农。 我以为那 个青草鸡的那个 是。你也是什么甘草型人物？ 我以为他每天要插草。 插草。 很忙的一个。 我的产绿花草前没有，那个是咖喱尔选出的那个五张花草产绿花草专辑。 咖喱尔，天哪，这不是2006年还是2001年的事情？ 他一直都在脸书上一直在发表，而且他每次我借书在学校借书就 是他。他不是亏人家马 子吗？他就是在政大图书馆当馆员，然后每次借书都是他。 啊？在政大图书馆 当 公务员？ 公务员。 浪漫。 对啊。 然后每次都爱 po 自己的书的照片，就说自己很爱书，然后有很多书之类的。 可是他每本书都有读啊，他不是伊能静啊， 应该是伊能静， 他不是伊能静或萧蔷。又冒出了火光。 啊，就跟你讲的啊。 来， 大妈煮二妈。 为什么家将们都坐下来呢？因为他们要吃一点披萨才能上路。 披萨，真假的？ 真的啊。 不是应该是挂包吗？ 披萨。 为什么是披萨？ 外送披萨。 你看到的，是不是？ 对啊，你可以自己去看。 乱讲哦。 不能乱讲，他们真的在发 披萨。 说要 吃披萨，真的要不能诬赖人家。 没有诬赖人家。 我去拍一张好了。 好，你去看。 快！ 我没有胡说，我乱说话，天打雷劈！你看那一盒是什么？那不是披萨盒，那是什么 ？OK。 那那传着吃啊， 那里面是蚵仔煎，那里面是蚵仔煎，不是披萨。你在败坏这边的传统。 他手上拿的像是披萨去。 你有看过披萨？你有看过披萨是用那种不是？蚵仔煎是用披萨的盒子装的。 新创的。 他只要心里面吃下去的感觉不是披萨就好。 你这个就好像，你这个就好像南投有一个自生活佛的，他说可以吃肉喝酒。 可以 啊。哎，那个。 披萨穿肠过佛在我心头。 对啊。 哪有这样呢？ 啊，等一下要问许太英，那个环形八卦阵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那个太英啊、对了，好，如果再遇到太英的话， 他是许太英，不是刘太英，不要搞错、 哦。当然啦、啊， 刘太英的话我们就发了， 对啊。 他住下去吃披萨， 我都不饿， 我又没有把他叫成弱音。没有，多亏这次有太英来为我们那个解说。 在那边啊，我去找了。 好。 你这个还可以录多久？ 差不多，九几个小时还可以。